卦已经八卦，再玩就乱晒黑带。你要怕他只是天生只得一对手，独去穿装美却别看继续留。别要怕他只是天生只得一个口，利剑穿心力量在未到尽头。别要怕他有我天光天黑到处走，就算必须独立对撞向石头。人你够胆即管卑鄙高低不要走，你怕什么现在就要复仇。心必须独立地撞向石头。